上不会迷失，跟着快乐满足，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。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，迎着风展开双翅，保持优美的花香姿势，从爱和就是我们的坚持。梦它的名字叫拯救，这算真相有点多，出现有点薄，真相也有点难，我是就有的重，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，放下沉重的包袱，心里从此解脱，换上这条拖鞋，双脚成我自由，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，别忘记我们曾相拥。我们是相思相爱天的鸽子，决定方向不会迷失，跟着快乐满足，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。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，迎着风展开双翅，保持优美的花香姿势。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， 相爱天的鸽子， 相爱天的鸽子， 不会迷失， 跟着我 一起寻找幸福， 寻找幸福的地址， 爱的鸽子 永远充满， 开双翅 美的花香姿势，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。 歌词是杨宗纬的个人首张专辑，由 Jim Lee 以及林麦克等担任制作人，共收录了《幸福的风》《让洋葱》等11首歌曲，在2008年的1月11号发行。2008年10月25号的杨宗纬凭借该专辑获得了新加坡金曲奖优秀新人奖。鸽子保留了杨宗纬的个人特色，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曲呢，可以说都有较高的品质和可听性，但是这些歌曲的风格呢，都比较单一，缺乏层次感和新鲜感，导致了整张专辑的风格略显沉闷。我们继续把好音乐放送给各位，有请到的是周传雄，上古之诺。 年少时曾经遇见那个谁，转眼间流年和谁相依偎，你在试探谁的泪，谁又为谁伤悲，无所谓，原来已无法挽回。他树下的人迟迟不见归，斑驳的承诺还牵绊着谁，遇见你万般清醒，一笑让人沉醉，无奈叹红颜如烟花一吹，纷纷扰扰的时间，说再见会在那天，我宁愿把你忘在昨天，用尽一生的执念，却难书写一个愿，你是我最遗憾的永远。树下的人迟迟不见归，斑驳的承诺还牵绊着谁，遇见你万般清醒，一笑让人沉醉，无奈叹红颜如烟花一吹，说再见会在 时间，说再见会在那天，我宁愿把你忘在昨天。用尽一生的执念，却难书写一个愿。你是我最遗憾的永远。 4分，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品味1033，三河省工最美的声音。

作为主竞赛单元的入围作品，在第41届的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期间举办了全球首映礼以及新闻发布会。此次全球首映呢，也是创造了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一票难求的壮观场面。首映礼的现场呢，也是人头攒动，上座率惊人，众多海外影迷满怀期待争相一览徐导的新作风采。此外呢，片方也一并曝光了影片的先导版的海报和预告片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让好音乐陪伴各位一路同行，有请水木年华在他乡。 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 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，你以为那里有你的理想，你看着周围陌生目光，清醒醒来却没人在身旁，人静的一夜想起了他，他的挽留萦绕耳旁，想起离别他的脸庞，也忍不住哭出声响。 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 香港经典恐怖片《阴阳路》系列呢，已经走过了20年，而今呢，由该系列原班人马所打造的纯港式的恐怖片《常在你左右》再度袭来，为今年的万圣档期呢，可以说注入怀旧又新鲜的血液。《常在你左右》由著名的香港鬼才导演邱礼涛执导，古天乐、张智霖、林家栋、蔡卓妍、施诗曼、林雪、苑琼丹、雨乔、罗兰等诸多的重量级卡司出演，阵容之大可谓罕见。古天乐、张智霖更是上演了新老鬼王同台尬戏，丰富看点使得该片频频地引发了网民的热议。据了解呢，《常在你左右》定档万圣节将会在10月27号正式和观众见面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，飞儿乐团《我们的爱》。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，

这里是喜悦1033，三河圣公最美的声音。喜悦1033， 喜悦1033， 三河圣公最美的声音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。 大家好，我是知识管家嘉文。本期内容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，为什么小公司的管理要做减法？通常来说，领导人做事有两种风格，一种是做加法，这一类领导人的工作计划会很满，但这样容易忽略很多重要的战略问题。一种是做减法，作为领导人，如果有十件事情只让你选择其中的一件去做，你会非常痛苦。决断力是创业者最稀缺的素质。一个创业公司刚开始就花很多的精力去做管理是不对的，因为从管理学上来看，一个人的有效沟通是不能够超过六个人的，超过这个数字，沟通效率就会非常低下。所以小公司需要在战略方向、路径以及组织上去做减法。下面和你来分享三个建议供您参考。第一，找尽可能少的人。创业公司首先要聚焦业务，想清楚自己的战略是什么，确定了战略之后，要去寻找战略对口的人才，跟战略对口的人共事，做事效率才高。这非常考验你对于自己创业方向的思考深度。如果一个小公司连自己的战略都没验证清楚，就开始用一个大公司的视角做人才培养，这会浪费很多的管理精力。第二，找到你能找到的最优秀的人。很多创业者都认为说服一个有能力的人为自己工作非常难，所以他们就去偷懒，去找一些信任的人，这其实是对执行力的稀缺。不管你有多优秀，你都要尽量可能的找到你身边最优秀的人。首先要求你的战略方向要非常清晰，因为找人其实和你的战略思考深度关联，他跟你是不是认同别人的价值观深度关联。第三，找那些能驱动的人。寻找人才是你建立公司执行力的第一步，你还要去找那些能够自驱动的人。最好的管理是不用管理，因为他比你还打了鸡血要让这件事情成功，而你需要做的就是梳理业务。所以小公司找团队不要找需要被管理的人，而要找自驱动的人，而且人数根据你的团队规模越少越好。本期内容摘自微信公众号管理智慧，我是你们的知识管家嘉伦，希望本期内容。 恒业金行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速，零折旧，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，8月26日三盒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，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，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万，文松听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我想海边有个家”。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《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》篇章，爱的诗词精彩展播。下面这首诗是听众安国维的原创情诗，并且由他本人亲自朗诵，向他深爱的人真诚地表达爱意。 大家好，我是安子，我从眼睛里读懂了你，你从话语里弄清了我。原想这一次远游竟能忘记你秀美的双眸，竟能剪断丝丝缕缕的情愫和秋风也吹不落的忧愁，谁曾想到头来山河依旧，爱也依旧。你的身影刚在身后，又到前头。亲爱的，听到了吗？我在品味1033的点播等你。 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七夕情人节之情诗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，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听众安国维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。

成为手机里面多少暧昧，却不知道该拨给谁，所以狂欢，所以胡闹，因为自己不敢面对，面对天黑，面对心碎，面对一场空的明媚，我撑破喉咙想去走寂寞滋味，试着和自麻痹所有感觉，但是寂寞就像轮回，轮回着一遍一遍，到最后谁都逃不掉。我彻夜胡闹，用寂寞胡闹，我知道我自己有多么想爱，再重要有多么重要，用酒精稀释我的无聊，我多无聊，

请这位听众于9月10号之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您的七夕大礼包，电话7155630715563056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家乡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给我这段感情，让我不知不觉发现自己。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，让我这一次爱得彻底。我想死死地拥有你，但是爱要用祝福代替。幻想中的未来，怎么不让不在？不该承担这失败，可不可以再爱你，用尽我所有的力气，就算是有模糊的画面和黎明之间，也成我永远的思念，可不可以再爱你，我会用所有的勇气，就算没有一点退路，胜过一个人迷路，却还不清楚。 15:59。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三河第一声。

Hello， 各位，我们又相会在电波当中。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，你是谁呢？这里是充电加速时间，用好音乐陪伴你的快乐生活。今天第一首歌呢，来自梁静茹，叫做《如果没有》。这首歌表达了爱一个人没有理由，以及想爱就爱的恋爱态度。在录制这首歌以前呢，梁静茹原本认为这首歌不适合她唱，因为歌曲当中啊有一段比较像 rap。梁静茹以前是很怕 rap 的，在录制的时候呢，梁静茹觉得情歌应该有很多面，自己不能只唱伤感的歌曲，于是顺利录制完成了这首歌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没有如果》。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错过就不必爱，是不是会难过？如果你还能接受，那是不是有你的我？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，还剩什么还怕什么？牵起我的手，能不能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相思，而是我昨天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我想说，如果能每天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。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错过就和你是不是会难过？如果我还能接受，那我是不是有一天我？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，还剩什么还怕什么？快牵起我的手。 如果最后变成路过，我也不能接受。错过，我比你更难过，我会一错再错。 我曾说，如果人每天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。别怕失去我。 现在是16:14。

自2001年9月出道以来 ，Selena、Hebe、Eva 这三个长相、个性、星座截然不同的女生，一颗爱唱歌的心却是相连的，也因此呢，成为了歌坛完美的天作之合。S.H.E 凭借着他们十足的默契、各领风骚的外形、坚强的歌唱实力与亮眼的舞台表现，获得了很多歌迷的喜爱。不过，如今物是人非了，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 S.H.E 带来《他还是不懂》。 要说什么，每次都已经空了，闭上眼睛心里想起的雪，天无地对，是不是到了爱情结账的时候，只剩下各自买单的寂寞。为什么当我推开门， 现在有非常多人用苹果手机。苹果啊，最初有三名共同创始人：史蒂夫·乔布斯、史蒂夫·沃斯尼亚克以及罗恩·韦恩。罗恩·韦恩呢，其实手头持有10%的苹果股份，但是拿到手后的两个星期，他就将这部分的股权以$800的价格给贱卖掉了。而如今的这些股份市值大概350亿美元，后悔了吗？ 后来。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，爱你

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美丽的站台，末班车离开。哦，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。背叛无比坚决，告别需要体面。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，这是我的命吧。我才有混账，在我心里面躲藏。哦，能安慰他的只有陌生还有放荡。他是可取的对岸，不论是在哪一边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们再见啦，青春阵列如雨下。今天夕阳西下，乱撞人流落像鲜花。我已四分五裂，从此没有了家。不欢也归天涯，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，就让我沉入黑夜。 Baby 打死你的鸟，结果叫的酒店，走廊尽头的房间，冰冷的床单上有陌生人的气味。在欲望后面，无数无尽的空虚悲哀，我切的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。今天夕阳西下，断肠人流像鲜花。我已四分五裂，从此没有了家。也归天涯，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，就让我沉入黑夜。 Baby 打死你的娘。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'm a dear I'm a dear I'm a dear Shela Shela Shela La 等一一幕熄灭吧。Yeah mama, yeah mama, yeah mama I'm a dear, I'm a dear, I'm a dear Shela, Shela, Shela la 我是谁，为谁，我要谁，我去哪。今天夕阳西下，断肠人流像鲜花。我已四分五裂，从此没有了家。不会也归天涯，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，就让我沉入黑夜。 Baby 打死你的娘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去哪去哪去哪，我早没有了家。啦啦啦啦啦啦，让我想起你，让我沉入黑夜。 Baby 打死你的娘，让我沉入黑夜。 Baby 打死你的娘，让我沉入黑夜。 Baby 打死你的娘。 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，继续为你带来动听的歌声。下一首歌呢，来自梁咏琪，叫做《凹凸》。这首歌呢，就像芝芝很多经典作品一样，慢热、耐听、隽永、感人。也许不会在第一时间抓住你的耳朵，但是时间长了，就会产生心灵的共振，感受到来自心底最软的感动。好的歌曲，并不单是一时的大红大紫，而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和萃取的，经得住无数遍的感动和传唱，破茧成蝶之后绽放出最美的花火。一起来听梁咏琪带来《凹凸》。 你说你好孤独，日子过得很辛苦，早就

来却遥远，在我梦里一点点，追逐永恒扣人心弦，谁都记得对的人陪在身边，说过的誓言一句一句都兑现、yeah、而有些时间会改变，是习惯和季节，幸福是瞬间或永远，我该怎么分辨、oh, Can we love forever? Can we love forever?、Oh, 时间总是喜欢考验。Can we love forever? 承诺谁都比人的不屑，到老几次我们之间。 同时呢，我们来关注啊，在电影《终结者2》当中，施瓦辛格只说了700个单词就被支付了1500万美元的片酬，最贵的那一句是后会有期宝贝，仅这一句话就花费了85716美元，真的是字字如金啊。